My Radio 獨立付費節目，鬱敏射馬主持，鬱敏、尤達、錢偉樂， 三四重彩只一七十、十二十三五隻互穿撈完嚟買。 嗱，我嘅提供再重複一次，五號 WinPay 投注啊，腳咧就係三號、四號、六號同埋十四號。五拖三四六十四，五拖三四六十四。咁仲有一隻標誌王者，呢只馬咧就又係即係啱曬呢個路程嘅。咁但係屎雀風騎牌喺個十四檔度，咁我就唔揀佢啦。不過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嚇。三四重彩就係互穿一二五六十二穿雲句。 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大家好， 好啦，咁啊，今日迟咗成廿分钟， 十五分钟啫， 吓、啊。 唔係啩？ 咁啊，即係又入嚟又準備咗五分鐘。 屌，咁你開節目咁計啊嘛？屌， 啊，又要 遲咗廿分鐘，咁啊，即係對唔住啦。因為嗱，最重要咧就因為 我哋要押運一批口罩翻嚟。 我哋有批口罩係啦， 因為 有批口罩要押運翻嚟。 冇錯，因為上個星期咧，我哋都有提到咧，我哋即係 My Radio 咧，我哋都希望能夠咧為抗疫嘅行動咧就。盡翻少少力啦，因為之前我哋就撲極都撲唔到，咁啊之前啊撲咗啲洗手液啊、火酒啊咁樣，咁就得到大家嘅支持，亦都反應又喂要有冇口罩啊咁，咁咧就啊咁啊我哋鬱敏兄咧就即係你都知道佢長袖善舞啊，係嘛認識得人多啦咁，咁就即係幾經即係都叫做努力啦，係嘛即係有啲老友啊。喂，有批口罩翻嚟喎，啱啱啊咁，老實黃生就話 要曬， 要曬就唔得啦，唉，分幾萬俾你啦，咁啊，攞三萬翻嚟，OK， 咁啊攞三萬翻嚟，咁就嗱呢啲包裝咧， 係三萬個唔係三萬盒啊， 係三萬個，咁啊呢啲口罩咧就係、是有認證嘅嚇， 柬埔寨出品， 係柬埔寨出品，咁咧但係咧就有認證，咁啊全部都係合乎呢個係國際嘅。標準係啊，咁咧就我哋咧就會擺上架噶啦，馬上咧就新鮮滾熱辣咧就會擺上架，咁啊大家留意咧就係買 radio 嘅 Facebook 點樣賣法咧？咁原來六十個咧即係賣$200嘅， 你個二十個 一包， 咁樣就一依個 pack 咧就20隻， 係 啦，咁啊如果即係按照出邊坊間嘅一般價錢咧。咁如果50個一個紙盒包裝咧，有啲係獨立包裝，啲多數都唔係獨立包裝噶啦。如果佢50盒嗰啲就50個一盒嗰啲就，咁佢咧就都要賣到成280啊、300一包嘅一盒嘅咁。 最平係200啦，起碼 五蚊一隻起碼。 五蚊一隻起碼啦，咁但係如果而家我哋嚟計數咧，就3個人一隻。 係。 咁啊2蚊，60個就先係$200。 係。 係嘛？咁啊。20個咁一 pack 嘅，咁啊即係有3 pack $200，咁啊大家留意 Facebook， 咁啊聽日咧就理論上聽日咧就可以上嚟，上嚟呢個採購 啊普羅嗰度就可以購買啦， 冇錯。咁啊， 大家就地址，我諗睇我哋呢個節目嘅觀眾都知道點樣。 青山道64號。名人商業中心10字樓， 我哋背曬㗎， 梗係啦，因為我要覆好多人啊嘛，好多人問我嘛， 我真係唔知依度門牌喎， 你唔知我知啊，64好易記啊， 你唔識唔緊要嘅，你深水埗嘅街坊都應該知道咧，保血醫院喺邊度啦， 屌唔得， 咁嚟到深水埗你都唔識 保血醫院個對面， 係啦， 青山道64號， 加頓麵包嘅隔離咁，咁啊聽日上嚟呢個咩嗱嗱數量唔多啊。數量真係唔多， 即係$200就有3包， $200有3包， 總共60個， 係啦，冇錯 ，OK， 係啦， 好， 咁啊，仲有一樣嘢喎，即係非常好緊重要嘅，咁就係話咧，大家聽我哋嘅節目之後咧， 我係睇㗎， 睇啊，OK， 聽完睇完要做一個動作，一定要喺嗰個影片下邊嗰度咧撳個 like， 係 撳 like 同埋咧分享。 咁啊，亦都要即係 要訂閱啦，最重要訂閱。下邊有個鈴鐘嘅喺你嘅畫面嘅右手邊有個鈴鐘，咁你撳一撳佢。 撳埋你撳 like 咧，同埋分享咧，通常咧嗰度會出埋咧佢有一個自動掣嘅，咁啊有訂閱嘅，咁你就唔好手多多，唔好撳唔撳，你一定要訂撳呢個訂閱啊。咁之後咧就撳曬選擇全部。啊，咁啊，選擇全部都訂啦。 簡單啲咧，有三個英文字叫黐撚線，聽到未啊？未聽過啊？叫C L S 啊，黐撚線啊。C 就叫 comment， L 就 like， S 就 share。咁所以咧，你做足黐撚線咧，咁就得噶啦。 系嗱咁咧，即系 呢啲我哋张三永远唔会讲嘅呢个。你话俾人听，你叫张三啦， 系啊， 大家记得你噶。 系啲不满啊， 讲黐捻线嗰个系叫做谢公， 系冇错。张三唔会讲噶 ，OK， 佢点样激动之处咧，佢都系好文雅噶 ，OK。咁啊，记得吓，大家要睇完呢段影片嘅时候咧， 黐捻线 系啦，冇错。 嗱咁咧，就我哋睇可唔可以就即系超越呢个黑警。Facebook 啊，係30萬 fans 啊，就咁樣。 咁啊，記得嗱，咁啊，呢兩樣嘢咧，就大家即係記得，咁啊，睇完之後咧，要撳 like、share 同埋訂閱，咁啊。咁你就稍後就會收到咧 ，YouTube 咧就會通知你咧買 radio 嘅一啲嘅所有嘅節目 ，OK？ 咁呢個動作一定要做 ，OK？ 咁啊， 咁啊，仲有一樣嘢喎，都係重要嘅喎，因為早兩三輯我哋都有提過嘅加拿大星學， 係 咁啊，謝公個 inbox 好似都有啲 都有啲啦， 有啲留意。 因為上個禮拜即係我哋嗰位嘉賓阿 Joe 咧，都做咗一輯係講葡萄牙嘅， 系移民歐洲嚇，咁 移民歐洲，咁好啦，咁呢啲移民嘅特輯咧，就我哋台長咧就一路做一路跟進住啦。咁但係嚟講咧，就係、話我哋喺呢度做咗一個加拿大星學移民嘅一個講座嘅時候咧，咁我哋 inbox 咧都有唔少嘅兄弟咧。就查詢 啦， 查詢咁，所以咧就阿 Jo 咧就話：，不如咁啦，我哋就特別咧就買同 My Radio 咧就安排一個咧 seminar 一個講座，咁啊等大家咧了解更多嘅詳情，咁咧就 日期 嚇二月二十 二 三月二十八， 三月二十八 星期六， 三月八青年節， 三月九青年節， 三月九啊，早一日添，唔好意思啊，後生一 日，28號，咁咧就會係進行。咁咧就由於疫情嘅關係咧，我哋都要謹慎選擇嗰個地點。咁所以咧喺邊度進行咧唔緊要，大家亦都係 PM 謝公，話俾謝公聽，喂，我有興趣嚟參加，得冇問題，我哋就安排。 咁我哋都會喺節目宣布，所以大家報住我哋節目嘅嚇。 好似係呢個尖沙咀嗰間唔知乜鳩嘢酒店。 未必係嗰度。 唔係嗰度。 未必係嗰度。 你真係唔識嘅，真係下一輯再嚟聽我哋講啊嘛。 唔係我講尖沙咀唔知邊個酒店。 先賣個。 可能清真寺咧。 先賣個關，因為嗰度會噴水嘅喎。係咪？咁啊，我哋咧先賣個關子，咁我哋要睇咧，即係大家咧即報咗名先。咁我哋都安排一個咧係較為理想嘅地點，就方便大家去參加，好嘛？咁上述我提過嘅三件事，口罩、share 同埋咧 seminar， 大家要記住。 係啦，好啦，咁跟住咧就再提一提大家啦。咁咧就係台灣星學嘅啊嗰個報名，咁咧就其實我哋二月份咧都已經提過大家噶啦。咁咧就作我讀一次啦。咁聯合分發學士班嘅。咁咧就線上填報，咁咧佢就分兩個步驟報名，即係兩個步驟。Step one 咧就係你網上填表先嘅，咁咧就係2月10號到3月28號，又係3月28號喎。好啦，咁跟住咧，你填完之後咧就將知道就編曬出嚟，同埋你嘅文件咧就開照交呢個交件啦。咁咧就係喺3月16號到3月28號就交上呢、這個。海防道咁嘅海防大廈七樓係啦，701-703室嘅海華服務基金， 冇錯， 係啦，咁咧咁依個咧就係翻，咁另外咧就我哋都講過啦，咁咧就仲有一個咧就係話我哋香港有啲同學係讀完依個係high dip 讀完副學士，咁咧你仲係仲想係進修依、這個攞到個學士學位嘅咧？ 都是同期報名。咁喺台灣咧，而家就係有一啲係科技大學咧，就開放俾依啲同學，就係一個銜接課程，就去到咧就等類似係等於插班大三啊。咁你讀兩年咧就可以攞到學士學位噶，都係同樣啊二月十號到依個三月二十八號咧就係填表。咁咧就係跟住咧就係紙本繳件啦，就係、是、交件咧就係三月十六至廿八號。咁另外一樣就亦都要即係有關台灣升學嘅一個宣佈啦。咁就疫情關係咧，本來喺十二月份嘅時候咧，有個係叫做個人申請嘅放榜。 嗯。 咁就情形影響關係啦。咁而家就延到三月底先放榜。 嗯。 係啦。咁所以大家咧，如果報咗名未收未見到通知嘅，唔使緊張嚇。係只係因為疫情影響嘅啫，並唔係話你冇中到啊。 但真的不中的 咁啊報今次報名就多了很多人喎。 係，梗係啦， 梗係啦。嗱，亦都即係因為咧，稍後一間直工都會講啦。咁啊，因為相當多人要移民去台灣，諗住移民台灣。咁啊，正如頭先阿張三所講啦，如果你喺香港咩 high 跌啊、乜跌、物跌嗰啲咧，就如果而家報名嘅話咧，不失係一個移民嘅一個咧係搭腳石。咁你花兩年時間嚟完成埋嗰個大學課程，咁然之後等你喺台灣就揾埋嘢做，啊咁啊繼續逗留喺度咧，就咁啊慳翻嗰百幾萬嘅投資移民嘅錢啦。 咁縮水即係嗱，點解要修例咧？就係、是、你就喺度唱，有啲可以做唔可以講噶嘛？係 啦，冇嗱，即係大家參考嘅啫，僅供參考。如果你攞嚟實現嘅話，如果得嘅話咧， 恭喜你。 完全同我冇關嚇， 係，但係咧嗱，咁啊，我哋即係台灣選舉完咗啦，咁咧就謝公喺舊年都講過噶啦，有啲移民法例咧，針對我哋香港啊或者港澳啦，其實主要係針對香港嘅， 港澳 啊，淨係主針對香港嘅啫。咁啊，本來啲移民條例一會收緊咗嘅，咁啊，本來喺舊年五月開始，但係一路反送中嘅影響啦，係啦，咁咧就因為要踩住我哋香港人嘅 dead body 上啦，咁所以咧 人血饅頭啊嘛。 咁咧就一路咧就延到今，而家就情況就定啦。咁都連立委都已經就職啦。好啦，咁咧就開始嚟了啦。 即係加辣， 係啦。咁咧喺上個禮拜就宣布咗一個係加辣條款啦。咁但係即係詳情咧去講咧就即係。要找專家先至睇明佢嘅內涵。咁我哋咧就唔想話喺度咧，即係話講錯。咁咧，我哋等咧啲專家理解咗先， 研究先。 因為移民公司咧，即係台灣嘅移民公司等啊，即係呢一集移民公司咧，就會喺今個禮拜某一日咧，就會去呢個投審處同埋移民處嗰度咧，會問佢喂。 簡單啲講就佢哋移民公會啦，佢哋就會同。 咁你哋咧，喂，你哋出呢啲招都未，即係個細則都未出，咁我即係我收啲客人，我點同佢解釋咧？ 係啦，咁或者你啲規條係點樣執行啊？內容細節係點樣咧？咁我哋都好同啲即係諗住移居台灣嘅。 你卡人，我要話俾佢聽，喂，嗰個實際情點先得㗎？你而家講到一嚿嚿唔頂唔掉咁，又話咩要一年可以攞到身份證，但係你要經營嗰間公司要三年，然後三年裏邊咧要請兩個人咁請兩個人咁空泛，咁我請個 part time 得唔得咧？係嘛？咁又工資係咪用最低工資咧？ 最少兩個人，最少兩個人啫。 我當你請兩個啦， 兩個以上啊。 咁我 三個， 咁我當你兩個啦。 三個， 兩個以上， 兩個 含係冇成含字， 兩個 唔含都好啦，冇含都好啦。總之就 嗱，總之咧， 而家唔係 啦， 呢個長線住。 我哋就係睇字面咧，我哋三個咧都有啲咁嘅，即係唔同嘅睇即係嘅另 一個 係啦。咁咧，所以咧，即係我哋都會係關注依個條文。嘅細則，咁如果有進一步消息，即係詳細，即係明瞭咗啦，咁我再會咧，再同大家係報告一下嘅。 係啊，移民公司都好緊張喂，咁我以前嗰啲客啊點搞啊，係咪啊？咁我已經入咗紙嗰啲， 究竟更新例定舊例啊？ 係啦，究竟入咗紙嗰啲算唔算啊？因為你係公布咗之後先計啊，亦或係入咗紙到公布之前嗰轉唔算啊？咁呢啲佢未搞清楚，所以咧就等。啲移民公司等同呢個有關當局開完會之後咧，我哋攞到確實資料咧，我就會同大家再報告啊。 冇錯啦，咁啊，正如我哋所講啦，即係有興趣移居台灣嘅，密切留意我哋節目。咁啊，我哋將來都會 加強在這方面的資訊給大家。OK， 同埋有啲嘅服務，如果我哋做到嘅話，我哋都即係幫大家手去做。OK， 咁我哋係咪應該要封勾出去俾個同學啊？有冇嘢講啊？佢哋 我 其實介紹咗點解要封勾先？ 好啦，嗱咁啊，有一位叫劉志聰呢位同學啊，而家今年係大三啊，大二嚇，因為我本來寫咗個大三，咁原來我搞錯咗，咁佢 我都記得係大二。 係咁，佢今日更正我咧，就話我即係大二嘅啫嚇，咁啊讀呢個咧。我哋中華民國福建省好奇怪咧、啊、中華民國嘅福建省嘅金門大學啊，咁我哋上一次都曾經介紹 過啦，好有錢嘅 金門大學咧，就即係依靠咧就係呢個金門高粱啊，去養活咗一間學校啊，即係呢間學校咧原來係一個高雄嘅一個科技大學嚟嘅，應用科技大學嘅一個。金門分部嚟嘅啫嚇，即係只係附屬呢、這個高雄嘅應用科技大學嘅一個部分。咁2010年之後咧就升格啊，2010年就好 Q 多學校，有啲商專啊、工專啊 分拆上市 啊，都升到大學啦。 即係好似當年嘅我哋中興大嘅法商學院就升就分拆上市俾台北大學。 係啦，咁所以咧就變咗只金門。分部咧就變咗金門大學啦，咁啊，咁我哋咧就封歐俾呢位劉同學咧。 咁係想了解啲咩，同佢傾啲乜嘢？ 第一啊，咁佢話喂，佢想講下呢、這個隔離喎，即係佢喺香港翻過嗰時啱啱又遇著呢個要隔離政策啊，十四日，咁佢又想講下。 呢十四日如何度過？ 點樣度過啦？即係點樣叫隔離啦？咁啊，又想即係講下即係金門大學嘅生活啦，係咪？即係如果。而家未報名讀大學嘅，又有心想去讀大學嘅，咁金門大學又可唔可以吸引到一啲香港嘅學生過去讀咧？ 事不宜遲，我哋而家就 咁、哦，我哋嗱繼續講住先，我一路封勾先 嚇。你封勾嘅啦，咁啊金門大學就有金門嘅生命之水支撐住佢， 係 咁啊。我聽講話即係都唔優嘅喎嚇，即係呢間學校嘅經費。 曾經話有啲新生咧就一人一部一部 pad 啦，送一部 pad 俾佢哋 嚇，即係為咗鼓勵佢哋去讀書。 嗱，咁咧就你講讀書啦，我金門咧就係好似你講啦，就係金門生命之水。咁大家咧成日淨係講嘅金門高粱。嗱，我以前咧飲過隻啦。嗱，金門高粱最高58度，我飲過隻64度嘅金門大曲。 大曲係高啲嘅，大曲係 64度嘅，係啊，嗱，真係 你即係 試下係唔同啲嘅，依個就 呢啲點得著火嘅喎， 你40幾，你捉住青， 我接到未㗎？接到未㗎？ 唔緊要啦，你處理啲技術上面嘅問題，我哋就談談呢個金門大學嘅背景啦。頭先講到就話即係高雄嘅科技大學係嘛嘅分校，咁啊。 哦，咁啊 ，speak 界喎。 唉， 好，接到未？喂，刘同学， 接到。 O、okay, K， 好嗱，咁我哋讲啦。 喂， 嗱，喂，你嗰个十四日嗰个隔离系搞乜边科噶？ 其实即系本来咧，我订咗2月12日嘅机票嘅，咁。 你係台北飛過去嘅， 一直喺度變嚟變去，即係變嚟變去啦。咁諗下先，我記得就係、是、最初就話咩自主健康管理嘅，然後突然就有改劃居家檢疫咁樣。 係。 之後2月10日佢哋又。喂，聽唔聽到？ 聽到， 聽到嘅， 聽到好嗱咁嘅，其實就係2月10日當日整，即係呢、這個防疫中心就話係第日凌晨開始就暫緩所有港澳學生入境噶啦。 係， 即係其實我日收到消息咧，都唔知想點嘅本，就首先就打去華航嗰度咧就。即係想改機票，點知佢哋個office 咧，即係香港個 office 係完全冇人聽電話咁樣。 一般航空公司都係嘅。 咁樣啊，即係後來咧， 你點改機票咧？ 即係改點改啊？ 嗰日最後冇辦法，覺得話，誒，佛嗱嗱聲執幾多就執幾多，嗱嗱聲走好過啦，就嗱嗱聲走啦。 即係你預期過到台灣係咪？ 係嘅，係嘅。 就係十號當日，即係最 last 日，就趕得切翻到去。 係嘅，係嘅，即係趕，即係衝翻去咁樣。係。誒，唔止我一個啊，即係好多個，我就係其中一個咁樣咯。 你喺邊度？你喺邊度落機啊？喺台中，因為係台北啊。 中正。 哦，中正機場 ，OK。中正機場轉機去金門比較麻煩啲喎，你要去松山喎，去到 冇機啊！咁啱、 okay. 個時間又冇機，咁啱我又 call 到一個喺台灣嘅 friend， 咁咪去咗佢屋企嗰度隔離14日咯。佢嗱聲幫我 call 咗啊里長啊嗰啲，即係市政府啲單位。 哦，你個十四日就喺台北度過嘅。 唔係喺桃園嗰度， 喺桃園 一個 friend 嘅 OK。咁嗰十四日你係 衞生局嗰啲乜都通報曬 啊！你係十四日裏邊係出唔到門口啊？又話點啊？ 冇得出門口，因為你如果睇新聞，你都知道。 係一啲里長嚟關心下你啦。 即係有啲人咧亂咁出門口就罰咗錢噶嘛。 係。係。 啊！咁 咧， 嗰十四日咪唯有上網睇下新聞嗰啲咯，即係再睇下我哋個咩 The Outcome Secret Project 嗰個咩喬森的秘密計劃咁樣咯，睇下我哋喬森之間係 咁 啲 係咁咧。個所以你去即係你落機嗰下咧，其實有冇要求你咧坐咩交通工具離開機場嘅咧？ 因為居家我屬於居家檢疫嘅呢一類咧，係唔准坐任何即係大眾運輸嘅，即係捷運啊、巴士啊。國光號嗰啲乜都唔錯， 要揾人揾私家車接你。 小王我係搭租賃車咯，租賃車，即係好似 Uber 嗰啲咁樣嘅，佢就停喺機場嗰度，咁就招客，咁我就話即係去邊一區咁樣啦。咁記得由中正去朋友個屋企咧，都成。大概200港紙多，即係800台幣嘅。 你桃園邊區啊？ 中壢市咯。 中壢市咁啊，差唔多多都係百零蚊嘅啫，好似都係百零，即係你嗰港台幣都係多百零兩百蚊啫喎，都係。即係如果你中壢搭的士去， 中壢應該400蚊到， 四百零五百蚊啦，差唔多啦，係啦。係同我張我係張三啊。 哦。 是啊是啊， 你好。 喂，嗱，唔问你家居隔离嗰啲啦，喂，你读边一系噶？ 英文咯， 英文啊。 我旧年就系国际事务嘅。 系，哦，你转咗系。 系嘅，因为其实我最初系用呢个个人申请就入呢个国际暨大学事务系啦，咁啱又冇同我。冇人同我爭咧，咁就直接錄取咗啦。 哦，咁好啊！呢個英文係 即係英文出路好啲。 係你係轉系啊？定係咩？即係本來你頭先講啦，本來係國際事務 轉系， 轉系嘅你即係大升大二就轉系。係係咁， 聽唔清楚。 你金門大學嗰個直情叫英文系啊？定係叫咩系嘅咧？ 應用英語， 應用英語是嚇， 係嘅，佢係分咗教育組同呢個商業組，咁我就揀咗教育組啦。 係， 咁有啲同學揀商業組嘅， 係。 不過有咩分別啊？兩個組 判斷咧，覺得兩個組啊，佢哋啲選修唔一樣咯，因為我嗰啲教育組咧就可能比較多嘢背咁樣嘅，而且 intern 咧。好似咧都係要去啲補習班啊，定學校嗰啲地方度 intern 咯。 係，咁但係如果 商業組可能、 就係商業機構啦。 可能係咯，就一定要有英文嗰啲嘅商業機構咯。 係，咁即係你都要收好多教育學分噶咯喎。 你講得唔係即係其實我哋學校係冇教育學分呢樣嘢， 冇教育學分，但係你又教育組， 冇呢樣嘢。 咦？ 要收教育學分咧，我哋只好申請交換個咩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嗰度同交換期間同時 去讀嘅。 係，因為咧，因為如果你翻嚟香港想係做老師嘅話咧，又唔想係話係再重讀嗰再讀一個教文憑嘅話咧，咁你就。必須要咧就係學校裏面有收一個足夠嘅教學分啦，同埋你嗰個實習咧有足夠嘅時數噶嘛。 嗯。 嚇。 嗯。 咁所以你而家如果你係請講請講。 其實我都唔諗住翻香港教書啊，因為覺得香港啲老師人都夠啦，即係台灣，我聽聞唔知邊度話咩，即係要搞雙，即係台灣好似。前幾年又話咩要搞雙語咁樣嘛？ 哦，即係你諗住都會留翻喺台灣發展噶啦？ 有咁嘅考慮咯。 係。 啊，即係頭先啊，我哋啊宋興講咪留低台灣，跟住咪定居埋咯，咪就呢啲咯，係嘛？ 我教噶，我教嘅，我教嘅。 喬生評點機制70分，即係做滿5年嘢，每年。留满大概183日到咧，得冇问题，自动成就到时就可以申请做呢、這个即系中华民国嘅国民啊！ 喂，你个学费同杂费点啊？你嗰度点收法噶？ 学费啊，嗱，基本上咧，我哋侨生咧就系、是、跟呢个台湾嘅学生系平衡，即系收同一个费用，不过我哋可能有少少费用就唔一样，因為我哋有嗰個咩健保費咁樣嘅，我記得最近咧，我即係其實我記得我最近俾嗰個學費咧，就即係3萬幾咁樣咯， 3萬 台幣咯， 3萬幾包曬所有噶啦，包埋健保嗰啲嘢噶啦， 係包埋健保。 你3萬幾學年定係一學期啊？ 一個學期， 3萬幾，得咁多嘅， 都好貴喎。 如果齋學習費咧，就二萬幾啫，22000幾啫。 係， 即係你個計。 但係每個學系不過，但係每個學系唔一樣嘅喎，有啲比較貴啲嘅。 係， 即係你3萬幾咪包埋宿舍啊嗰啲㗎啦。 包。 咁啊好平。 我哋宿舍咧，即係我哋宿舍嗱，每間宿舍唔一樣喎，因為我住嘅係校區本部的男宿嘛，男宿就八千台幣一個學期，咁加埋個300蚊嘅網絡費咁樣，因為我哋個網絡係外包咗俾呢個中華電信嘅， 係網絡費係 即係第二宿舍，女宿第二宿舍就9000咯。 系网络费系300蚊，系一期啊，一个学期啊，定一个月啊？ 一个学期 都平啦。 哇，大佬， 计埋， 但系你哋有冇网管噶？夜晚 补贴， 夜晚有冇网管啊？ 夜晚冇网管啊？ 系啊， 你最底就系出到出面都用得噶嘛？ 唔系佢个唔系噶，唔系 校 区里边 玩 系啊。系啊，因为好多学校咧，12点钟之后减速噶嘛。 我哋以前咧就好似话咧，你超标就减你速咁样嘅，就列入个管制名单。但系因为外包咗俾中华电信，咁我哋即系 吃到饱 得啦，即系个网络就可以，即系唔系乜都得咁样嘅，就你犯法咧，佢哋就可以 check 到你喺边度，咁到时。即係你自己好自為之咁樣噶啦， 都係勸喻形式嘅啫。 即係基本上個網絡咧係食到飽咁樣咯。 係，咁我想問下頭先你講8000蚊台幣一個學期啦，咁一學期都係一般係4個月啦。咁咧就你嗰個宿舍咧係幾人房嚟嘅咧？ 宿舍啊，嗱，我哋男宿咧就一般都係。四人房嘅，咁一樓嗰度即係地下啦，有好似有2-3間即係3人房嘅， 係， 但係即係好似3-4間到啊，唔係太清楚，因為有啲房咧冇用到啊，依家 係，咁你哋嗰個宿舍咧個寝室咧就有幾大到啊？四人房 幾大啊？我。 我就唔係太識計數啊，但係咧，總之係有四張床啦，下面就有張台嘅咁，有個走廊度啦，咁即係仲有四個衣櫃同埋有個， 即係都應該有兩百零 門廁所， 有兩百零尺， 佢冇乜概念㗎啦，如果你咁講，冇概念㗎，佢嘅尺寸 係係， 我對呢啲真係唔係好敏感咋，唔好意思啊， 係係嗱咁樣啦，我哋咧因為我哋第一節時間到啦，咁咧阿劉陀嗱，咁我哋咧就休息個一分鐘嚇，咁我哋咧就轉頭再繼續傾埋後邊嗰啲。 好好好， 好啊，我哋就轉頭再翻嚟再傾。